呢方面有困难嘅长者咧，去帮佢做一啲嘅申报，或者帮佢打唔同嘅电话嘅。 你所指嘅如果用电话申报咧，都要用语音输入，其实系讲紧咩情况啊？即系譬如如果佢要申报自己嘅家居环境咁，咁佢可以点样透过语音去做呢件事咧？ 佢首先佢会个语音就叫佢输入翻佢一啲嘅个人资料咁样嘅，咁所以佢对于长者嚟讲都未必系完全可以去做到咁样咯。咁呢方面我哋都会提供帮长者去提供一啲支援嘅。 另外呢，我们之前呢节目都讨论过一个情况呢，就是有时老人家在个抗疫过程里面呢都有些压力，譬如就是他们有可能会入住一些隔离设施。那我看到呢政府今天就出了一个清单，就是讲有些情况呢其实就不适合在家居做隔离的。那我都会预计可能有一些老人家譬如自理能力比较低，或者他独居的，他都需要去入一些社区隔离设施。其实有没有一些老人家跟你们反映过呢，即如果万一他们真的要入住这些社区隔离设施，即他们有些什么的担心？ 反而他们的担心就不算太多有跟我们反映，反而是他不知道怎样要去申请入住一些隔离设施，他就会向我们查询。因为有些长者他觉得即自己一个人在家啦，无论是独居又好啦，或者两老同住啦，其实是其中一个确诊了，那他都觉得其实我是不是都需要去一些入住隔离设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他是没什么这方面的资讯，亦都唔知道點樣去申請，咁佢亦都會揾我哋求助，咁我哋都會幫助佢睇下點樣安排去入住一啲隔離設施咯。 你剛才提到呢，無論是在申報或者申請隔離的設施上面，你們都會幫手。但是我們知道呢這個過程呢，其實他們自己做了申報之後呢，那個隔離令其實都是透過手提電話或者是一些譬如好像電腦這一類型的裝置去發出的。那就算你們幫他做了那個申報之後，其實他們可以怎樣去獲得這個的隔離令呢？譬如可能很多長者他都未必是熟習智能手機，或者甚至拒部智能手機，可能平時真的打出打入嘅啫。 係，如果佢係即係呢一方面完全係做唔到啦，當然我哋都會睇下會唔會佢有其他嘅親友係可以幫佢去下載呢啲嘅隔離令啦。如果佢都真係完全冇其他嘅親友咧係可以幫到佢嘅話咧，咁我哋其實都會個別再電郵翻去，譬如佢係消防處嗰啲申請入住隔離設施啦，咁我哋會盡量將長者嘅情況咧就透過電郵去嗰度向當局嗰度講翻。看看會不會他們可以特別幫長者做到一些的安排。如果至於好像說申報快速測試那個陽性結果，其實他要上載一些自己的身份證或者是快速測試的照片，如果長者他有方法可以提供到給我們，我們都會幫他上載。但如果他都萬一他都真的沒有的，我們就幫他是透過電郵去聯絡那裡聯絡嗰方面啦，睇下會唔會可以幫到因應呢個長者需要去幫助到佢咯。 另一個咧，可能大家會關心嘅話題咧，就係你其實你頭先都有提過，啲長者咧，佢哋未必識得用嗰個套裝。 係。 咁我見到咧，政府就話咧，係今日起咧會有兩條嘅宣傳短片啦，咁咧就喺唔同嘅平台嗰度播放，就係、是、教啲市民咧點樣樣去用嗰個快速測試套裝。咁我諗即係睇電視可能好少少嘅，但係你哋隔住個電話，你可以點樣教佢去用嗰個套裝咧？因為每一個套裝可能佢嗰、那個说明书入边，譬如等待嘅时间嘅要求啊，或者嗰、个执行嘅细节上面，虽然大同小异，但可能都略有不同嘅。喺呢方面，你哋可以点样帮佢哋咧？ 其实如果佢真系话电话嗰度教咧，其实我哋都真系要逐个逐个步骤去教嘅，即系真系嘅嗰啲快速测试套装可能有唔同嘅牌子啦，但系都大同小异啦，就同长者沟通逐个逐个步骤，都要需要啲时间去慢慢同佢讲解嘅，因为要确保佢个步骤要正确啦，唔好影响咗个测试结果啦。另外我哋都要小心提佢，即系唔好，譬如唔好太大力啊，唔好即系整伤咗自己。但是他如果他的他即 放得唔夠深入嘅，可能又影響測試結果。咁變咗，我哋一收到長者呢啲查詢，我哋就會逐個逐個步驟同佢慢慢去教佢咯。 嗯，咁同埋咧，即系其实近排政府就派发紧个防疫包啦。咁、但系因为其实政府咧，佢本身就唔会完全掌握晒，即系每个单位究竟有几多人喺度住噶嘛。咁所以可能有啲劏房嘅情况就系、可能其实佢哋入边有十几人住紧嘅，咁但系可能佢派嗰、那个嘅防疫包嘅数目就会少过嗰个居住嘅人数啦。咁就想问下喺电话查询上面咧，其实有冇一啲市民系即系或者有冇啲长者啦，系问嗰啲关于譬如嗰、那个而家有个叫保留十围派发站嘅情况咧，佢哋系咪攞到呢一啲嘅即系保领嘅防疫包咧？ 我哋都会有收到嘅，咁佢通常我哋长者比较多独居啦，就少啲头先所讲话啊，其实即系一家十口，但系唔够去用，咁但系反而有啲长者系未收到，又或者啊担心会系即系收唔到嘅时候，其实佢可以去边度一啲补给站咧？咁我哋都会有收到长者呢啲嘅查询，咁我哋因应佢住嘅地区啊，咁样去俾翻一啲嘅资讯佢咯。 最后我亦都想问埋啦，即系喺你哋接触嘅长者入边咧，其实因为呢个都是一个自愿嘅计划啦，你觉得佢哋参与今次计划，真系一年三日去到做呢一个快测嗰个动力或者嗰个诱因，你觉得高唔高呢？ 不过我哋就冇真系正式做过呢一啲嘅统计啦，咁亦都长者有冇特别同我哋表达佢嘅意愿嘅。不过即系长者佢收到嘅时候咧，其实佢唔识用，佢都会有打电话嚟啦，或者即刻揿平安钟上嚟问我哋点样用啦。咁、那个意愿又未必话系即系好非常之低咁样咯。但系喺个过程上高，可能佢哋真系会有遇到佢哋嘅困难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萧慧莲，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萧慧莲咧系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嘅服务主管嚟嘅。林子欣嗱，听阿萧慧莲咁讲咧，其实就有啲执行上面嘅问题啦。不过咧，其实除此以外咧，有一啲市民咧参唔参加今次嘅计划咧，未必只系因为个执行能力嘅问题啊。我哋头先都提到咧，其实佢哋有冇个诱因咧都好重要嘅。嗱，例如我引述啦，之前港大嘅专家啊孔凡毅教授咧建议当局如果容许患者在屋企嗰度接受隔离，即系唔需要佢哋去到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入边，可能就可以增加情报嘅诱因。咁于是当局今日就讲清楚嗰啲条件啦，譬如如果你唔系一啲高风险嘅人士，譬如咧70岁以上嘅长者，或者5岁以下嘅小朋友，或者咧怀孕嘅妇女，或者系免疫力低弱嘅人士，加上咧你有一个合适嘅家居隔离环境咧，当局可能都会容许你系安排你哋咧系家居隔离。咁啊，讲清楚呢啲条件之后，系咪会有助增加市民咧参与并且情报嘅诱因咧？ 我相信系嘅。咁同埋今日即系政府嘅记者会嘅时候咧，佢除咗提就系话申报咗你喺某一啲条件之下唔一定要去隔离设施，呢个系一个诱因之外咧，另外咧就系提到啦，即系譬如当政府冇你嘅记录嘅时候，譬如你万一个病情反复咧，嘅话咧，政府就比较难啲有一个适切嘅医疗支援啦。咁呢个都系另一个诱因嚟嘅。咁第三个咧，我有留意到咧，记者会有提到诱因咧，就系申请病假嘅问题。咁但系因为咧而家嗰个雇佣条例修订咧就未通过啦。咁究竟即系快测申报？如果阳性之后攞到嗰张隔离令，系咪就直接等于一个病假只去使用咧？这个似乎未解决嘅一个问题。 反而我留意到咧，有一啲工会就提到，有一啲基层市民咧都会忧虑申报咗之后咧需要进入社区隔离设施而冇办法工作，继而就会影响收入啦。所以林子欣，你头先提到嗰个问题，当呢个雇佣条例修订啊系未做嘅时候，就未完成嘅时候，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影响市民嘅诱因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旁边咧，听咗陈女士嘅意见先。陈女士你好， 你好啊， 请讲。 咁我住喺荔枝角嘅，咁我哋嘅荔枝角公园咧有一个临时嘅检测站，就系、做核酸检测嘅。咁我最近咧隔日我都有落去嘅，咁我就发现个使用率咧系好低嘅，咁甚至系唔使由攞筹至到登记至到呢一个去做嗰个检测咧。都大概5分钟就完噶啦，成个过程相比喺之前咧，喺萬幾宗確診嘅时候排长龙啦，排几个钟啦，咁同埋咧个结果咧都一日之后就有，咁嚟紧5、6日咧就要全民做检测啦，真系确实有一啲人士咧去。唔識點用嗰、那個檢測嗰、那個工具嘅，因為我試過隔住個電話咧教啲長者啦，咁都係有個難度嘅，同埋咧真係每一個牌子嘅 指示是不同的，有一些牌子呢就不需要搣开那个測試棒，有一些牌子呢就需要将个測試棒整支 浸落个溶液。 是啦是啦。咁其实我觉得呢如果真係唔識得， 不如就去嗰啲检测站啦。好啦，多谢你嘅意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已经收到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的请辞，李家超即将会见传媒，预料会宣布准备参加下一届特首的决定。现在听下现场情况。 政务司司长会先用中文发言，然后会用英文发言。今天的记者会是不会设有提问的环节的。首先有请司长。 今天下午我向行政长官递交辞职信，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的职务，并请行政长官按基本法第48(5)条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的辞职，免去我政务司司长的职务。我在信里面表示，我辞职的原因是如果我的辞职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打算准备参加下一任行政长官选举。我感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在2017年7月委任我为保安局局长，并且在2021年6月委任我为政务司司长。我感谢各政治委任官员的团队合作，我亦都感谢同我共事的立法会议员、政府委员会委员、团体机构和组织等等。我多谢香港市民，我能够在政府服务市民超过40年，我感到光荣。我更加想藉这个机会感谢多年来和我一起共事的各公务员同事，感谢他们的努力不懈、尽忠职守。我会开始休假，如果我的辞职得到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会尽快和大家交代我下一步的工作。 This afternoon I have tender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my resignation from the post of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我邀请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申请批准我的辞职，根据基本法第48(5)进行。我在封辞职信里面讲到，我辞职的原因是如果我的辞职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的话，我打算参选未来的行政长官选举。我感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在2017年7月的时候委任我为保安局局长，在2021年6月的时候委任我为政务司司长。我感謝所有主要官員的團隊，多謝他們的合作。我亦都想感謝立法會議員、政府委員會、各機構團體的成員，我很高興能夠跟他們共事。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我感謝香港市民。 Having been in the government for over 40 years, 我在政府已經服務超過40年，服務香港人，這件事我感到非常榮幸。我亦都想利用這次機會感謝公務員團隊的每一位同事，我們一起合作在這麼多年一起工作。我會開始休假，如果中央政府批准我辭職的話，我會盡快向大家交代我下一步的工作。唔該曬， 多謝大家。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我是陳博士 again。 我們今天繼續講 interview 經常用到的一些英文。上次我們講一些弱點，就是人家見工的時候問你你有什麼弱點呢，你講完一些弱點之後最好 follow up 你自己講一些，其實我是有這些這小小的弱點，但是其實我已經改緊，或者我是很努力地應該很快我就會搞定這些問題，人家聽下去就會好一點。譬如我上次讲 ，Well, I can be a bit nervous when speaking in front of a large audience， 即系我喺好大班人面前讲嘢咧，可能会有少少紧张，少少唔自在。But that'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on lately。但系咧，我咧喺呢排咧已经系好努力地尝试 improve 紧。As you grow professionally, especially as you take on more managerial roles, you get more opportunity to speak publicly。做多啲在管理层上的工作，而做管理层的工作你可能是需要对着一大班人讲东西的，所以我知道这件事很重要，所以现在做这些东西，这样听下去呢就会好一点，还有正面一点。 OK， 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ield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政府咧系派发紧抗疫嘅物资包，准备咧喺迟啲咧一连三日推行全民自愿嘅快速检测啊。咁我哋头先咧就即系倾到啊，由于呢个系一个自愿性质嘅计划啦，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其实亦都冇办法去强制市民参与，或者参与咗咧亦都冇办法强制佢哋系咪申报嘅。咁所以到底可以去考虑边啲方面嘅因素提高市民嘅参与嘅诱因同埋积极性就很重要了。我们刚才在这个休息之前就听了一位听众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提到现在有一些即快速测试套装，她用的方法可以牌子和牌子之间很不同，都令我想起我曾经有接触过一种的测试的套装，是入面是一盒入面是有很多不同的零件的。那些使用者是要将那些零件是逐样组装好，即是她要有那个容器啦，然后咧要解开咧嗰啲嘅测试液啦，滴入去啦，跟住咧再组装埋咧嗰个嘅测试棒同埋咧嗰个嘅 滴嗰個容器出嚟嘅嗰個淚嘴啊，先至咧叫做即係完成一套咁樣樣。咁我諗係唔同嘅測試套裝咧，佢個使用方法或者個複雜性都略有不同。的確咧係可能會有市民咧未必係仔細執行到每一個步驟。 嗯，咁同埋頭先高富你提到咧，就係因為今次始終係一個自願申報啦。咁但係就算係自願申報都好咧，其實我哋最後都可能會出現咗唔同情景嘅。咁譬如有一種情況就係、是、結果就係好多人申報咗陽性，咁究竟我哋嗰個快測嘅申報平台同埋一啲後續嘅分流啊支援工作係唔可以應付到咁大量嘅即係陽性嘅個案啦？咁另一個情況咧就係、是、如果個陽性數字係低嘅，咁我哋應該點樣解讀成個快測嘅結果咧？究竟係因為少人參與啊，還是真係少量人確診啦、啊？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當然咧，大家亦都好關心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因為今次快測嗰個時機咧，就喺我哋放長假之前，同埋嗰啲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前啦。咁對於我哋後續嘅一啲防疫抗疫政策，究竟會有啲咩影響咧？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大家好關心嘅問題嚟嘅。 嗱，因為咧，特首林鄭月娥喺形容今次快測嘅一個目的嘅時候咧，佢就曾經講過，就好似咧要為我哋香港社會個感染情況咧影一張相，一個 snapshot 咁樣樣。佢希望咧透過快測呈現一個情景咧，就係了解到我哋香港嗰個感染人口嘅比例啊，到底係高啊定係低咧？咁而呢一樣嘢咧，亦都會影響我哋日後啊嗰個抗疫政策嘅措施啦。譬如我哋有冇條件進一步放寬咯？因為大家都記得咧，而家嗰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其實係會分階段咧逐步去到放寬嘅。嚟緊咧，亦都唔係所有嘅即係一啲表列場所咧，係可以咧喺第一階段嘅放寬之後咧，就一次過去回復佢個營業嘅。咁所以即係嚟緊呢一個嘅snapshot 到底係會點樣影響啊？我哋嗰啲後續嘅工作咧，同埋頭先提到關於我哋收集翻嚟嘅數據嘅準確度，又係唔係咧足以去俾我哋理解同埋制定日後嘅工作咧，咁啊，听紧节目嘅朋友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譬如到底你自己本人啊，会唔会参与今次嘅全民快测咧？会嘅话，你身边嘅人又会唔会同你去表达过有啲咩困难咧？特别我哋头先提过嘅一啲长者或者弱势嘅群体，如果唔会嘅话，又系咪因为喺诱因啊或者系其他嘅配套方面会令你担心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咧发表意见。这个时候我哋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一齐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喺度。麦美娟你好， 你好，你好。 麦美娟啊，想先同你倾下咧关于全民快测嘅诱因啊。嗱，今日咧喺个抗疫记者会上面嘅新嘅公布咧，就系有关乜嘢嘢嘅人士咧系能够符合家居隔离嘅条件啊。譬如咧，佢哋唔系一啲高风险嘅患者啦，屋企咧亦都有独立嘅房间去做隔离啦，或者咧系有专用嘅洗手间嘅时候咧，当局就认为咧呢啲人咧系有机会可以做到家居隔离，似乎咧想用呢个方法咧去安市民的心，因为可能很多人听到哦，情报了之后我会不会有需要去一些隔离的设施，那就很担心了，那就减低了他们的情报诱因。你觉得我们做了这个公布，做了这一步之后，是不是就能够鼓励市民积极地参与今次的全民快测呢？ 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市民嘅擔心，佢哋唔好擔心咧，就係、是、如果啊我申報咗係陽性，咁就會俾人咧即係送我去檢疫中心咁啦。咁亦都但係有一部分咧，就我哋知道有啲基層市民咧，佢哋真係手停口停嘅，所以佢哋做咗個檢測係陽性咧，都唔會想講出嚟，因為咧佢唔可以翻工。咁啊，佢哋真係手停口停。咁呢個就係做緊我哋而家喺立法會一個僱傭條例嘅修訂啦。啊，點樣去？如果申報咗係陽性都可以當病假。咁但係其實我諗喺呢段時間，可能就真係政府要呼籲僱主咧，要對呢啲特別係基層嘅工友，佢哋如果係陽性嘅時候，要俾佢哋一個有薪嘅病假，即係大家要善待僱員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亦都有一部分咧，就是、根本就唔適用嗰個平台嚟到報。雖然今朝咧都聽到咧，徐醫生就喺度講，即係佢個平台好多人用啦咁。但係真人真事，前日啫嘛，喺我嘅辦事處。就有一個咧，即係自己做快測係陽性嘅人，就拎住佢個快測結果就走落嚟我哋辦事處，就唔識得點樣去申報。咁、其實聽都幾，我哋都幾 聽到都好牙煙啊！其實 好牙煙啊！即係諗下佢屋企人行到落嚟我哋嘅辦事處，咁我哋又唔能夠唔處理啦，因為見到佢嗰個彷徨係嘛，即係、就是、政府又話有少少，如果又要申報，如果係陽性，咁佢又要去申報，但係佢又真係唔識打嗰部機喎。咁結果就係我哋都要幫佢，即係硬住頭皮都要幫佢做啦，亦都要提醒佢話：你即刻做完就要即刻翻屋企啦。 然後我哋就送啲物資啦、藥物啦俾佢啊咁。咁呢個係點樣去令到嗰個平台可以方便啲俾人用呢？咁另外就係、是、就算你俾咗而家好多快測包啦，政府而家派防疫物資裏面有啲快測包啦，長者係唔識用嘅。即係你以為好易啦，我佢話遲啲拍啲片出嚟教人用啦。我希望佢可以拍得到啲片，睇完之後會有人即係識，長者真係識用啦。就舉個例子，我自己爸爸啫，佢都係唔識得用嘅。之前俾個快測包，佢都要我幫佢做嗰、那個試一次，咁佢先至知道點樣用嘅。咁、所以可能真係有需要咧，我要掌握到一啲長者獨居長者嘅資料咧，去可能要上門幫佢哋做先至得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好多嘅原因啦。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快測包呢，雖然而家嗰個價錢呢比喺最初二月初嘅時候呢就已經係平啲，而都係易買咗，但係有啲基層嘅工友呢都仍然係唔會捨得用嘅。所以政府俾嗰個防疫包裏面嘅快測包呢，佢哋可能你叫佢嗰三日你去做啦，佢哋未必會捨得用。因為有一啲場所，譬如佢哋有啲要返工嘅呢，佢哋係返工之前嗰朝呢要自己做，咁佢可能會留翻嚟咧，就唔喺你嗰三日做，或者我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先用。咁所以亦都係，如果你話政府可以提，即係提出嗱，嗰個房嗰、那個快測劑係可以任攞嘅，即係大家唔使擔心可以任用，即係政府講咗係任用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任用？係點樣去攞法啊？咁樣咧，呢啲都係一啲誘因咧，即係都唔可以話誘因啊，其實都係一啲鼓勵嘅措施，協助到市民咧去參與嘅啫。你問話有啲咩誘因啊？實在都冇乜嘅，其實只不過係你要令到市民咧，即係政府要令到市民咧，就係、是、相對地安心，覺得參與呢一個全民嘅快測係唔會對佢哋有太大嘅生活或者經濟上面嘅影響，亦都佢哋做到先得。因為有啲唔係唔想幫你，係佢做唔到唔得做，咁呢啲係要處理咯。 嗯，咁除咗誘因之外咧，即係另一個我哋會考慮嘅問題就係而家喺呢個時機上面做係咪最適合啦？因為嗱，四月八、九、十號咧就係喺復活節之前同埋復課之前啦，亦都係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之前嘅。但係你頭先都提到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啲法律上面未到位嘅嘛，譬如即係僱傭條例修訂未準備好嘅。咁喺呢幾日做，你認為係咪一個好合適嘅時機咧？ 其實劉老實講，喺如果你問一啲做流行病學研究嘅學者咧，其實咧大家都講唔出咧喺科學上邊幾時先係一個合適嘅時機，因為實在都冇數據嘅，即係大家而家喺度講我幾時做全民快測，幾時做全民嘅核酸檢測，其實根本就冇一個數據咧去支持嘅，大家都係透過嗰個流行病學嘅研究啲現有嘅數字嚟到去做一啲推算。不過正如你講啦，我哋喺科學上好難有一個正確嘅數字或者數據證實咧幾時去做先係最適合。但係有一啲客觀嘅因素咧，就的確存在嘅，即係就係正正喺假期之前你去做，咁會唔會假期之後爆咗我哋唔知咧？係嘛？除非你係想喺假期之前做到出嚟，知道個數字嗰、那個會唔會又影響到市民決定係咪假期會再去聚集或者出行咧？咁呢啲係我覺得要去考慮啦。咁另外就係、是、嗰、那個頭先講啦，你都講咗，我哋嗰個條例仲喺度修訂緊。當然我哋希望啲僱主唔好等到條例修訂先至做嘢啦，即係而家都應該要善待僱員啦。雖然勞工處都講咗嘅，其實而家咧政府即係如果有工友向佢哋求助咧，佢都係有信心咧可以協助到工友咧去領取翻嗰個有薪病假等等。咁但係老實講，你問咧點樣係一個最適合嘅時候咧？我自己就覺得科學上永遠都講唔出啦，因為都冇一個正式嘅數據啦。但係咧，客觀條件上面咧，的確係喺我哋而家喺幾日假期之前做，嗰、那個數字會唔會唔能夠反映喺假期之後，可能會有人喺假期中間出行比較多嘅情況，係咪唔可以反映到嗰個數字或者最 update 嘅最準確、最 update 嘅數字咧咁？ 补充一点啊，头先啊麦美娟议员就提到咧，啲市民可能会悭住用或者好惊咧，好快去用晒防疫包入边嘅快测棒咧。咁啊，政府就话咧，如果系仍然未收到防疫包或者咧系喺检测前已经用晒嘅市民咧，系可以喺听日开始咧，一连七日去到分布喺全港十八区89个嘅保留十围派发站嗰度去领取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呢点。咁啊，继续同麦美娟倾下咧，我哋头先有提出嘅另一点咧，就系市民可能会 會關心啊，確診之後嘅配套係咪追得上咧？嗱，因為大家都有諗過啦，如果大家真係好積極去參與今次嘅計劃，有專家曾經提出咧，可能喺三日內咧可以揾到過萬宗嘅個案出嚟，咁咧就同我哋咧之前感染時期嘅高峰咧係一樣啦。咁到時咧，可能一啲確診後嘅配套，譬如物資方面嘅傳遞啊，或者甚至隔離措施嘅需要啊，或者係運送啲市民去到隔離設施嗰度咧，可能都會出現之前咧啲熱線電話打爆曬啊，或者咧係個服務咧供不應求嘅情況。你自己又點睇？而家個後續嘅配套上面係咪已經跟得上今次計劃嘅需求咧？ 我覺得而家係會比二月嘅時候會好一啲嘅。二月嘅時候就基本上你唔使指引有任何嘅援助，所有嗰啲熱線電話都係唔會通啊，就算俾你上載咗喺個平台度都唔會有人問翻你。咁但我覺得而家嘅情況咧係會好啲嘅，起碼嗰個隔離設施嘅使用啦，同埋運送咧應該係會比以往之前嗰一兩個月咧係會好咗嘅。咁但係咧，若果我哋做咗呢一個快測就全民快測之後咧，當然亦都有個可能就係嗰啲數字會突然間飆升。咁政府係咪真係能夠做好個功夫咧？咁就真係要睇政府自己啦。我哋成日都建議咧，就係起碼咧。你其他嗰啲措施啊，即係我送物資嘅速度可能追唔上都好啦，起碼呢嗰啲熱線電話要有人聽啊。 嗯， 即係嗰個市民當佢檢測咗係陽性之後呢，佢哋要即刻可以揾到知道政府係存在嘅啊，就算今日你俾唔到我，係咪聽日都可以俾到我呢啲嗰啲物資啊咁樣。咁所以呢最緊要確保呢就係嗰啲熱線電話呢係有人聽啦。同埋我哋作為民間嘅力量咧，我哋都好願意去支援咧，呢方面嘅後續嘅工作嘅。咁就我哋希望政府咧係能夠主動啲去聯絡我哋。若果咧佢哋真係喺收到啲熱線電話，知道好多人性個案佢哋送唔切嘅時候咧，我都期望佢哋係動員起民間嘅力量咧，去確保咧今次呢個全民快測揾到出嚟嘅陽性個案咧，係唔會再好似遭遇唔會再好似二月嘅時候咁樣。 嗯，你剛才提到其实事实上呢，即是市民如果真的测出是阳性呢，那个申报诱因呢就不是很足够了。你估计呢今次整个全民的快测呢，那个市民会有几积极参与啦。同埋如果我们真的呢最后找到那个确诊数字是很少的话呢，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那个即是快测的结果呢？ 两样啦，我觉得呢参与呢，因为有个防疫包派了给他们，市民都會參與，但係其實就係接情報嗰度，佢願唔願意情報同埋申報呢個係就比較關鍵。 嗯， 如果有真係我哋唔能夠確保所有做咗自己，第一唔會確保所有人都會願意做啦。就算做咗，如果係陽性，亦都未必會全部會申報啦。咁所以之後嗰個數字呢，我覺得要結合埋當時嘅疫情嘅其他嘅情況，例如核酸檢測啊嗰啲嘅數字咧，你都做一個比較，咁先至係可以睇得到。但係老實講咧，我就真係正如頭先我講，我唔會覺得就算做咗今次全民嘅快測啦，都會有一個好準確嘅一個科學性嘅代表，因為中間其實牽涉咗好多不確定嘅因素，包括會唔會全部做嘅，包括會唔會做得啱，然後包括佢哋會唔會做完啱之後都會去申報咧咁。咁所以呢個咧未必係可以掌握咗一啲資料啦，但係未必係一個咁足夠嘅一個科學嘅證據，一個數字令到我哋可以去完全掌握嗰個疫情嘅情況變化咯。 好啊，多谢你啊，麦美娟，先同你倾到呢度。麦美娟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而家咧，听众冯婆婆打咗入嚟，冯婆婆你好， 喂，你好啊，姑娘， 系，请讲。 嗱，我又想话喺新闻报道嗰度咧，就多啲讲教人你，唔系赶啊，教人你点样测嗰啲。抗疫包咯，我又唔识。 阿冯婆婆，你自己收到嗰个抗疫包未啊？ 收到啦，收到。一袋噶啦，咁啊信箱有咧，我就话过听下低管理处嗰度，我话我有袋啦，我真话吓你啊真系好嘅啫，有啊算啦嗬。咁啊唔，我话我唔要咯，咁样呢张纸 我又唔识用咁，咁啊我诶系收咗一个姑娘派俾我嘅，好后生嘅啫。我 有冇人教你点样用嗰、那个测试包啊？ 我就系唔佢冇教我呀，派咗个我，佢话我唔会同你教你噶，咁啊走咯，嗰、那个俾咗我就。 咁你身边有冇屋企人或者有冇譬如啲社工朋友可以教你点用啊？ 呢、這个疫症冇乜嘢人都冇嚟到啦。嗱、你喺电视新聞嗰度多啲讲就得啦，我哋一日都睇电视，喺企地我又唔去街。是一个礼拜去一次买餸的咋。 是。阿冯婆婆啊，政府就话呢他们拍了两条的宣传短片，嚟緊呢都会在电视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嗰度播的。咁可能呢你都要睇下电视睇下可唔可以自己学到、啊。 是啦，就是多啲播咪我日日都可以播电视的。咁我哋播慢啲啊，唔好咁快啊。咁有 慢慢教。 慢慢教。就是我睇唔真。 OK， 好啊，咁啊，冯婆婆认为喺宣传方面咧就要加强啦。另外仲有吴女士打咗入嚟，吴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请讲。 啊，因为咧都好多老人家都话唔需要用啦，但我有少少觉得出奇咧，因为系早几日即系啱啱开始派咗个防疫包一两日嗰阵时啦，咁都系你哋港台咧，好似系朝早嘅节目啊，就听到一位女士打电话去咧，佢就回应翻佢之前嗰个人打电话去话老人家唔需要用啦，但系佢话佢嗰个防疫包入边咧就有张宣传嘅纸咧就系图文并茂嘅，教晒点样用嘅，但系我都。攞咗啦个礼物包，但系里边咧就系冇嘅。嗱、咁但系而家无论有又好冇又好啦，都已经系已成定局噶啦。但系我觉得咧，老人家咧有阵时佢哋睇啲公仔图咧，佢会明白嘅。我觉得就话唔好睇住八号、九号、十号呢三日啦。咁咧再因咧因为其实屋邨咧都好多独居长者或者系两老嘅长者啊。再印翻一啲彩色单张，将个步骤一二三四嘅点样一路落去咁样咧。印翻一啲彩色嘅單張，跟住擠響樓下管理處嗰度咧，就俾啲老人家去攞咯。咁我覺得咁樣係會好少少咯。 啊，吳女士啊，我咧即係都多謝你嘅意見先。我都想請教一下咧，你話你收到嘅抗疫包入邊咧，你嗰個快測套裝，你話係冇說明書啊，係咪啊？ 唔係啊，因為嗰日嗰位女士打去咧，因為嗰位女士打嚟你哋港台。之前咧就有個人咧就話裏邊又冇教我哋點樣做， 即係佢額外有一張圖喺度。 你聽我講埋先啦，跟住嗰位女士打去咧，佢就話可能咧佢哋咧就即係冇喺個袋入邊揾到出嚟啦，話裏邊有張紙教我哋點做嘅。咁、 okay. 但係咧我收到咧又真係冇張紙教我哋點做喎、 okay. 但係我識做。咁但係我覺得咧就係話咧唔好睇住呢三日印係印唔切，但係都。而家都仲有都叫做仲有幾千人一日啊嘛，咁我覺得係需要咯。咁同埋咧，我今日都睇咗阿袁國勇教授咧喺電視睇咗佢嗰條片咧，咁、其實佢教得好好嘅，但係長者咧就變咗咧，你冇成個過程啊，袁教授就教咗你應該插幾深啊，應該點樣向佢打圈啊，咁教咗啲，但係冇教到佢哋咧，即係話。点样挤落个樽仔度搞啊？又点样滴落去啊？等等，就冇讲呢啲嘢咯。佢哋真系要有条片咧、要真系 成 个过 程做晒出嚟就好啲啦。好啊，多谢吴女士嘅电话。咁啊，关于全民快测嘅部分咧，我哋先倾到呢一度啦。嗱，头先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宣布系辞职啦，并且话咧，如果系获得中央政府批准咧，将会系预备参选行政长官选举。有关嘅内容咧，大家可以留意一阵间。嘅详细新闻报道，接住落嚟咧，我哋喺六点钟之前咧系有交通消息噶。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对开嘅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咧几分钟前清理好，咁但一带嘅交通仍然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银禧花园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都去到近美林村。 另外在青衣鄉事會路去青衣交匯處方向，較早前近長青村的反車意外仲係處理緊，全線係封閉㗎，咁影響到所有嘅車輛咧，暫時都只能夠左轉去青衣南橋，唔能夠經青衣交匯處前往青衣路。咁就係青衣鄉事會路去青衣交匯處方向，近長青村有意外，全線封閉，車輛只能夠左轉去青衣南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龙日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油塘的鲤鱼门径因为渠务工程，鲤鱼门径去崇信街方向的部分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几金花飞扬集团股权排第五嘅股份，编号系854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23.96，瑞士法郎0.934，加元1.249，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港金报17,99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927.6美元，港汇指数95.7，升0.1。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医院桥面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不过而家咧就开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啦，车龙咧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爱民村。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医院嘅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好挤塞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爱民村。较早时啦，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交汇处方向近长青村的车辆翻侧意外就仲是处理紧，全线仍然封闭。咁而家所有车辆只能够左转去青衣南桥，是不能够经青衣交汇处去青衣路噶。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去荃湾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三圣，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柏丽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入境事务学院，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柏丽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去到入境事务学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学文凭试预期四月二十二号开考，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建新教授。 睇个疫情嘅走势咧，应该系乐观嘅，因为再睇埋考生啦，都有接种嘅一啲记录啦。而家个社区嘅情况稍好啦，如果唔系有咁嘅下降迹象嘅，我哋都唔敢宣布预期开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看看。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在繼續節目之前，先有香港電台抗疫快訊，以下是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屯門欣田村日田樓是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樓檢測。這一節的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繼續有高福慧和林智恩在這裡。林智恩，我們剛才在五點半的時候都聽到這個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就出來見傳媒的時候就交代了他咧係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遞交辭職信嘅原因，咁佢當時就講到咧，若果中央政府係批准佢辭任咧，佢就係準備咧參選下一任嘅行政長官，並且咧係會盡快交代下一步嘅工作。李家超咧話佢感謝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啦，先後喺2017年嘅7月同埋舊年6月咧委任佢作為保安局局長同埋政務司司長，亦都多謝咧係同各個政治委任官員嘅團隊嘅合作啦，同佢共事嘅立法會議員啦，以及咧係多年嚟同佢共事的公務員同事等等。不過呢，值得留意的就是呢，其實早前政府發稿呢是確認了行政長官接到李家超的請辭的時候呢，就提到已經按照基本法第48条第5款是呈交中央人民政府。不過我留意到呢，他呢就沒有同時呢公布嚟緊政務司司長職務的署任安排。 是啊，因為在抗疫期間呢，其實政務司司長呢都有很多工作的，譬如就是一些抗疫政策和內地部門去做溝通，行使緊急法去批一些的豁免，以及選舉事務上面，其實現在政務司司長都是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主席來的，所以他的出缺其實會對於以上的工作有一定的影響。但是今天特首就沒有一併宣布到底這個政務司司長的崗位會由誰人署任，以及這些工作會由誰人負責的。另一個大家都會留意到的問題，就是主要官員請辭之後，中央何時會批出那個接納李家超的請辭呢？當然看回過去的情況，就試過司長去請辭的時候幾日之內批出那個辭職審批都有的。當然也因為今次時間都真的緊迫，選舉工程其實都要盡快展開的，因為如果我們看回提名，其實開始了幾日的，即是4月3日去到4月16日就14日。當然這個就符合那個選舉條例要求的，因為提名期不可以少过14日，但因为大家都留意到其实实际的提名期里面都有假期，而且就是参选人都要在9日之内，即是 接下来的九日之内其实都要拿到188个选委的提名，而五个界别里面就不可以少过15人的每个界别。所以即是说呢，假如即是李家超是真的参选的话，他都要很短时间之内就要拿到不同界别的选委提名。 嗯，要攞到不同界别的选委提名咧，固然是要向选委去宣传同埋介绍自己的政纲同埋参选的理念啦。咁啊，其实早前咧都有啲选委曾经指出啦，喺疫情之下咧，点样展开呢一个竞选工程同埋进行约见选委的工作咧，有可能咧都会比起之前咧系困难同埋需时嘅。咁当然，政府咧就表示，目前咧599G 嘅防疫条例咧列明除咗獲得豁免的群聚之外，在指定時間裏面，在 599F 的指明處所以外的工作地方，公眾地方如果進行兩人以上的聚集是禁止的。不過考慮到行政長官選舉的特殊性，政務司司長是已經行使了權力，准許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在4月3日至5月8日期間舉行一些聚集的。其中在4月3日起去到23日去到23日呢，这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就住候选人的资格作出裁决当日之前呢，已经公开宣布参选的人士呢，其实呢就是获得豁免呢，是可以同选委会的委员呢举行选举相关的聚集的。咁希望呢一类型的豁免呢有咗喺度之后呢，可能就可以令到佢哋嘅选举工程呢进行得顺利少少。咁不过头先林志恩提到嗰个时间上面个紧迫性呢，其实仍然喺度㗎喎。 嗯，是啊，因为过去嘅选举其实我哋见到呢，选举年之前嗰一年嘅最后一季呢，通常嗰啲候选人已经就出咗嚟即係表态参选㗎啦。咁不过今年真的比较迟，是有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就正式宣布参选 的。都要提一提，其实直至提名期开始的前夕，有七名的社会人士都是表过态，是有意参选的。包括是冼国林、赖鸿梅、胡世全、李碧怡、李维嘉和萧德良。不过政界或者公众人士较为认识的就是今天是宣布辞任的李家超。这个时候我们请来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谈这个议题。电话旁边有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在这里。叶国谦你好。 你好。 你好。 是想先跟你谈一谈关于刚才我们谈到的署任问题。因为我们留意到过往政务司司长请辞之后，政府都是会在很短的时间，其实是即时公布那个署任安排。现在抗疫期间，政务司司长是肩负起跟中央政府一些沟通和联络的工作，亦都他自己是身兼资审会的主席。这两个工作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岗位。你认为这个工作接下来应该由政府里面的哪一位去接手，又或者个署任安排其实是否应该要尽快公布呢？ 其实署任安排呢，你 有一个恒常机制的但是这个必须要得到中央同意了批准了这个李家超的辞职之后先公布的在过往的一个比较多的惯即是基本的惯例的程序，就是会是由一下位资深的局长呢就是排一路排下去的去接任的，因为这个是很短期的一个这样 的工作，所以其实他会很快做据我所的了解和认识。 嗱，我哋头先都倾到嗰个选举工程嘅问题啦，因为其实即系提名期咧，四月十六号就会完噶啦。咁今日李家超就宣布咗参选啦，去到提名期完结咧，其实都系10日时间啦。咁你预计咧，其实够唔够空间咧，令到啲选委咧同埋市民系认识到佢嘅施政理念同政纲咧？ 其实今次嘅选举咧，主要都系喺1500人嘅嗰个选举委员会里边去进行。在過往的特首選舉呢，其實也透過一個大家都比較熟悉在傳媒的我們的論壇上面呢，去給增加我們香港市民對一個參選特首的了解和認識。所以即是當然在過往的選舉呢的時間就比較長很多了。為什麼這樣講法呢？因為呢在大家記得在未報名之前呢，其實已經在年初，應該講在年初就或者是上年底年底都已經是 大家都已經投入到去到喺邊位能夠舉出嚟啊，而參選嘅人咧，亦係好多透過不同嘅曝光咧嚇、啊，去展示出自己友誼。咁所以社會嘅討論咧，其實喺過往係比較長啊，因此市民咧喺方面嘅關注亦比較多。咁但係今次咧係一個特殊嘅，就係正正嘅疫情嘅影響啦啊，咁因此亦都係要推到最後呢段時間。咁但係咪會影響到嗰個嘅市民喺方面認識？我覺得其實真真正正要認識嘅、了解嘅，佢、那個主要嘅責任咧就係即係喺我哋即係選委裏面，因為選委亦係透過選舉去產生，而佢代表咗各行各業各界嘅人士。咁因而咧，即係佢哋嗰個對候選人嘅嗰個嘅了解、認識呢個係好重要。而如果市民喺方面嘅了解，或者即係再多呢方面嘅關注咧，其實就係喺嚟緊嘅呢個競選期間裏邊咧，係可以去充分咁樣去即係有一個透過傳媒嚟講，係可以有多啲方面嘅認識。過往都係咁樣嘅。 嗯，不过就算你话只系即系选委要肩负呢一个工作都好啦。李家超先生咧都话佢系要等咧中央政府咧批准佢嘅辞任咧，佢先至可以咧交代下一步嘅工作。咁啊，头先讲过嗰、那个即系提名期只系剩翻十日啦。咁啊，我哋仲要等中央政府嘅批准之後咧，其實咧佢仲係咧要喺咁多個界別入邊咧，都係攞到咧一啲嘅提名，先至係可以入閘嘅咁。咁所以我諗個難度就係喺呢一度啦，係咪有足夠嘅時間啊？即使係就喺選委群入邊，都係認識到呢一位候選人嘅政綱同理念咧？ 其實喺過往都係咁短時間㗎，不過問題嗰個時間就唔係而家去到四月五月。而係嗰陣時係二月三月嘅啫，嚇、咁嗰個跟住選咗出嚟嗰、那個時間最重要嘅，佢哋咧就係、是、要組班，而呢件事最大嘅問題咧，其實組班嘅問題，因為你選咗出嚟五月八號選咗出嚟，去到七月一號，即係六月三十號咧，就係、是、佢本身嘅任嘅即係呢段時間就要組成自己班子，去到七月一號成個新班子出嚟。其實一個問題先係最嚴重，就唔係在於你喺選舉裏面嗰個時間唔足夠嘅問題，因為真係報名嘅時間去到選舉呢段時間係冇改變嘅，因為香港嘅選舉法例係已經係規定咗係呢一個咁嘅時間。 嗯，嗱，头先你提到组班嘅问题咧，其实就算喺即系过去一个正常嘅选举周期之下咧，其实政界都有个讲法，就系话唔系好够时间去组班啦。咁但系今次咧，即系其实去选举去到真正七月一号上任咧，嗰个时间就再短咗嘅。咁会唔会令到就系即系候选人去可以拣人嘅空间系再少咗，或者个难度系再高咗？ 一定系会，一定会，因为你大家都会睇到。新人士一定有新嘅班子，系咪？那个班子嚟讲咧，亦系即系本身嚟讲，要组成嘅时候，一个团队嘅团队啊，又要大家有一个合作，大家之间嚟讲咧系一个共同嘅理念，你咁先至能够发挥最大嘅作用。事实上咧，即系你作为一个政府本身一个人，譬如啊李家超本身。佢自己本嘅即係警隊嘅背景啦，啊，即係大家都覺得佢係一個強硬嘅，或者係一啲硬朗作風啊等等呢啲，係事實上佢，但係即係佢喺可能喺保安角度或者啲即係執行方面，佢係一個好稱職嘅人，但係可能佢自己本身我嘅了解，可能喺經濟金融方面可能啊，李家超喺方面唔係咁有。豐富嘅呢方面嘅認識或者了解，或者喺行政嘅方面，儘管佢自己亦喺警隊啊三萬幾啊，跟住呢個近三萬嘅警察警隊裏邊咧，都服務啊做到副處長，佢亦有經驗。但係如果你話要講行政經驗，一定同阿林太相比上嚟，可能林太強佢好多。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即係你就需要有一個團隊啦，即係唔係淨一個個人，一個嘅特首最主要的作用就要能夠團結到領導到自己一班真係可以啊，即係同心協力共進去 大家一起承担各项的工作的人，发挥自己同意的这方面作用的人，这点上面呢，组班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能够找到自己，既又能够帮到自己，又有咁丰富的各行各方面的嗰个专业知识的人，这些嚟讲咧，你话要咁短长，喺七即系五月八号选完之后，跟住就要喺六月三十号，即系七月一号之前，成个班子都出嚟咧，呢、这个真系系一个好高嘅，即系嗰个嘅考验嚟嘅，或者好高的难度嘅工作嚟嘅。 嗯，你剛才呢就评论到关于李家超的背景啦，咁其实好多选委呢都有同你即係差唔多嘅睇法㗎。譬如係盛志文呢位选委呢，佢就提到呢李家超係冇金融商业方面嘅背景啦，认为管治团队入面呢应该有唔同范畴嘅人才。另外呢亦都有人提出呢，喺林太提名李家超出任政务司嘅时候呢，都已经提出过譬如有一啲政策范畴好似扶贫啊、福利啊，佢其实都唔係好熟悉。所以呢就即可能这一方面呢就会是他的限制啦。但是作为一个有意参选的人士，你自己会怎么看李家超有哪一方面的即专长，或者是一些的条件是你会认为可能都是一个合适的候选人呢？ 当然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对香港、对国家有一个承担的人，这点第一个是最重要。另一个呢，他尽管是纪律部队出身，但我同他的接触我完全感受到呢李家超这个人，这位司长或者 在过往的他做过局长好就算做副处长好等这个警务处，但他都是一个同人很真诚的，大家之間嚟講咧，喺接觸上面，大家可以好體貼，或者好感覺到好尊重不同意見嘅人。呢點上面喺過往喺立法會裏邊咧，你見到咁多局啊，保安局嚟講係最能夠同我哋議員大家係可以有一方面嘅接觸，而會取得即係議員嘅呢方面支持。其實李家超嚟講咧，喺呢點咯，即係儘管係紀律部隊出身。可能有些覺得武功，但實際上面咧，佢係一個好細緻、深密，即係嗰個即係喺嘅體問題咁咧，其實係好細微都可以感受到。咁所以作為一個領袖嚟咁咧，作為一個特首咧，我都頭先提及到最重要嘅就係你點樣能夠有一班好嘅團隊能夠一齊工作，發揮自己。即係每個人的作用，其實一個人係永遠不可能識得曬咁多，一個政府千即係各行千頭萬水，各行各工作，包括頭先都提到商業啊、金融建築交通運輸等好多好多。但我亦相信每個人係能夠全面都係懂得曬，或者都係呢方面嘅專才，所以係最重要。你能夠帶領到。團結到周邊的一班志同道合，大家之間有共同理念的專業團體一起咧去做，我相信呢個先重要。我覺得李家超是有呢個咁樣嘅魄力，有呢個咁樣嘅即係佢完全係能夠可以喺呢方面起到呢方面的作用。 假設李家超真係當選嘅話咧，咁佢就係第一個由武官出身嘅人擔任行政長官啦。咁其實喺我哋從同中央關係嘅角度嚟睇嘅，即係特區同中央關係的角度嚟睇，你認為會有啲咩轉變咧？ 我唔覺得有咩好大轉變，因為李家超本身同內地同啲內地官員、中央官員嚟講咧，都頗多接觸嘅，因為佢本身喺。過往就算喺警隊年代嚟講咧，同內地嘅接觸多啦，做咗局長之後，當然應該更加多啦，政務司長更加同中央層面嘅人嘅接觸，領導人嘅接觸係更為多。咁所以呢啲溝通嚟講，我唔覺得有問題。而佢本身又係一個真真正正係即係冇架子嘅人，你大家嚟講咧，接觸嚟講係用一種坦誠嘅。大家之間的接觸，我不覺得有其他 李家超之前是資審會的主席，我記得設置資審會制度的時候曾經都有傳媒提出過關注，就是萬一資審會的成員日後是想去參選的時候，會不會有一個曾經的角色上面的衝突出現呢？又或者可能接任的人選可能將來都會是有機會是他的組班成員或者是他昔日的同事，這裡又會不會令人憂慮有一個角色衝突的問題呢？現在真的出現了有可能有這樣的機會，你又怎麼看 呢？這個問題永遠都存在的，如果說你作為一個官員，即是他作為一個政務司司長，他的職責來說呢，就是可以在香港在權力上面一個一人之上萬人之下所以可以看到呢，就是他本身在這方面處理這麼多問題，你話當佢卸任咗之後，或者佢變成咗頭先你所講嘅呢種咁嘅情況，係會出現咁問題，我唔認為係一種利益衝突嚟喎，或者角色嘅衝突，因為佢已經卸任咗佢，佢嘅職業、佢嘅責任已經係不再存在。等於你本身特首，你要參選，你亦要爭取而家嘅社會嘅各方面認同。點解而家嘅參選人要攞提名，要做五個界別啫？就係因為一定要令到五個界別裏面都有一定比數，即係超過百，即係有15名啊嘅人去提名，目的為咗乜嘢？就係佢有廣泛代表性嘛，有廣泛嘅社會網絡啊嘛。咁樣等於嚟講咧，即係佢如果呢個社會網絡點建立出嚟啊？就係、是、過往嘅接觸，過往嘅工作，呢啲一定有接觸噶。 所以就係 呢個喺個制度上面，就唔係人嘅角度。制度能夠保證到呢、這個先能夠保證。 OK， 好啊，唔該曬你，葉國軒。 制裁欧盟委员会亦提出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以及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话，欧盟迟早必须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制裁。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窝打老道天桥嘅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跟浸会医院嘅桥面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重复一次啦，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医院嘅桥面有交通意外，车龙而家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另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柏丽广场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车多的龙头去到新墟街市对出，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排到屯门河。屯门公路后车少，近住小榄段去元朗方向都还有少少车龙有待消散。另外较早时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教会处方向跟长青村的车辆翻侧意外还是处理紧的，全线仍然封闭，现在所有车辆只能够左转去青衣南桥，是不能够经青衣教会处去青衣路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过了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美林村。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到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嘢记得要少盐少酱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情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我同林子欣咧想同大家傾一傾另一個話題啦。咁啊，為咗改善的士業嗰個艱難嘅經營環境，同埋提升佢哋嘅服務質素咧，政府就向立法會提交咗文件咧，嚟緊係會喺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咧，建議係喺的士業界推行一系列嘅改善措施。林子欣 係 嗱，當中咧就包括重新處理佢哋曾經提出嘅的士加價申請啦。亦都咧系希望咧修例提高的士乘客嘅上限，由而家嘅五人咧增加到六人啦，即系将来大家咧可能可以截到咧一啲六人的士啦。另外咧就系会重推车队管理制度。呢一点咧，其实早前啊，政府喺2019年咧尝试推专营的士服务条例草案嘅时候咧，亦都系建议过咧去建立呢一个管理制度。咁不过当时咧条例就喺2020年嘅时候咧撤回咗。今次建议重推咧喺嗰个做法上面咧都有少少唔同嘅，一阵可以同大家仔细讲。至于第四咧就系引入的士司机嘅违例记分制。同埋咧，會加強打擊咧一啲非法載客取酬嘅行動。 是啊，咁头先你提到咧，有一个就系关于即系放宽的士乘客座位数目咧，就增加到最多六人咧。呢、這个建议咧，相信都系想增加的士而家竞争力啦。因为面对一啲白牌车嘅竞争咧，其实白牌车我哋可以系叫到七人嘅车噶嘛。咁、但系的士暂时就最多可以载到五个人啦。咁呢、這个其实业界都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嘅，就系尤其是咧，譬如你去一啲关口啊，或者机场嚟讲啦，可能佢哋因为有一啲行李咧，即系想再阔啲，同埋希望增加嗰个载客嘅数目，咁所以咧，即系六人嘅的士咧，即系相信喺呢一啲情况之下咧，都系比较受欢迎嘅。咁但系当然都要谂啦，就系、是、即系市面上究竟对于六人的士嘅需求系咪咁大咧？咁可能到时咧亦都会按翻嗰个比例去，即系始终可能六人嘅的士系比较维持嗰个数目都会少啲嘅。 嗱，根据政府嘅文件咧，现时有75%嘅的士咧都系四座位嘅，其余就系五座位啦。咁而家都有一啲营办商咧系 採用咧六座位嘅車輛，咁不過咧因為符合法例嘅要求咧，就要減少座位。咁啊，對於呢一啲六座位的士嘅收費方面咧，政府就認為咧，其實我哋個車費咧係應該同服務質素掛鈎嘅，咁就唔係同個座位數目有關。咁所以咧，即使係呢啲比較大部啦、載客數目比較多嘅的士咧，都唔會另定一個收費表噶，而係咧跟翻而家嗰個的士收費咧去到做嘅。咁啊，呢個就係關於增加的士嗰個載客嘅人數上限啦。另一個大家可能會比較關注咧，就係引入啊的士司機嘅違規計分制啦。嗱，當局咧係建議將的士司機嘅會有機會去觸及到嘅罪行咧，按嚴重性劃分為三級啦。呢十一項嘅罪行咧，包括譬如係濫收車費啊、拒載啊，甚至咧係拒發收據咧，都係會有機會咧係構成咧一啲會被記分嘅罪行嚟噶。咁啊譬如濫收車資呢啲咧，或者拒載就罰得重啲啦，就會咧係記十分；兜路或者係掉泥掹咧，就會記五分。而拒發收據等等咧，就係會記三分。司機如果喺兩年內咧係被記十五分咧，第一次就會停牌三個月，之後記夠十五分咧就會停牌半年。至於被記八分或者以上咧，就會收到運輸署嘅提示同埋通知。咁啊之後咧，可能有一啲跟進嘅工作咧係要去做。不過林子欣，我留意到咧，其實呢一個記分制就唔係咧一個新鮮事物嚟嘅。早前政府都有嘗試過引入呢個記分制，但係咧就遭到的士行業嘅强力反对。 是啊，因为业界都表示其实对于司机来说就有点压力的。譬如刚才高夫你提到有些所谓叫兜路的情况都要扣分，即是扣五分。但是呢，即可能有些司机有时会跟乘客有点拗叫，即是怎样才为之叫兜路呢？譬如有时可能真的交通挤塞，或者那个司机不熟的区，而去到即可能去到就是变了收多了钱了。这个情况呢，到时有一个这样的扣分制度之后呢，需不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上诉机制呢？但我们都留意到呢，即香港的的士不是架架的士都有装一些即叫做摄录的器材在这里。如果真的到时乘客和司机有拗叫的时候呢，又可以怎样去处理呢？这个也是计分制以外都需要去留意的问题的。 你讲起这个即计分制的拗叫问题呢，我留意到早年在立法会呢，甚至是有议员就着滥收车费这个议题呢是去争拗过。因为我以为这个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指标。但当时呢议员就反映话到底我因为你知而家搭的士会有零头噶嘛？如果我唔找嗰啲零头，我叫唔叫系滥收车费咧？又或者系我收多客人三蚊，叫唔叫系滥收车费咧？定系一定要收一个好明显嘅数目，譬如系200蚊咁样，先至系为之系滥收车费咧？原来呢啲咧都会成为行业嘅关注噶。咁啊，听紧节目嘅朋友，无论咧你哋系想讲下关于头先五项措施入边，譬如关于加价嘅申请，亦或咧系提升乘客的上限，抑或是计分制，或者如果你是司机来的，想跟我们讲一下车队管理制度，你的看法是怎样，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请你一位业界的代表跟我们一起谈。电话旁边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的副主任杜新堂在这里。杜新堂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杜新堂想先同你傾下記分制啦。嗱，我哋頭先就講過業界喺早年嘅一啲憂慮啦。咁其實運輸署喺咁多年一直以嚟有冇再同你哋業界溝通咧？你哋而家會唔會對於呢一個記分制嗰個憂慮係稍為係放鬆咗一啲啊？定係都係覺得好有問題咧？ 應該講咧係好有問題嘅。嗰個記分制究竟點樣作出一個扣分咧？咁究竟係應該犯乜嘢嘅交通例之下先至扣分呢？尤其是所佢哋嘅啲扣分制呢，係一个好充满咗好多灰色嘅地带。咁点样能够话淨係证明你个司机嘅问题一定或者成日都有问题呢？呢点我呢亦都好多时问个运输署都係比较难于解答嘅。 我哋头先提到咧，其实个记分制入边咧有十一种会被记分嘅情况啦。你睇匀咗咁多种情况咧，其实边一类咧系比较容易，即系司机大佬有可能会系被扣分嘅情况？ 一个滥收车资。我相信咧，滥收车资咧好清楚，或者最直都讲过，收多唔得。我曾经问过收少咧，收少就一声，咁我话 既然你有法例上规定嘅必须按标收费嘅话，你即系收多收少都系叫违法啦嘛。 嗯， 啊，咁好啦，咁当然话都唔系嘅，咁唔系嘅时候，咁应该叫我哋司机点样遵从咧？遵守咧？另外一个问题就所谓话嘅兜路嘅问题啦，兜路我哋成日所讲，你兜路乜嘢情况之下叫兜路？咁好啦，或者我俾一条好快脆嘅，亦即系好短嘅路程，但系调翻转头，相关人士会多人塞车，咁我好可能俾翻个建议个乘客，可唔可以行远少少？可能你俾嘅钱仲少。嗱，咁如果个乘客同你司机争拗嘅时候，佢有理冇理，佢都话你兜路，嗱咁样咧，变咗令到啲司机咧，某程度上都系受到嘅冤屈嘅。 嗯。关于滥收车资呢一点咧，好多时候乘客就会提出咧，系喺譬如风球之下，咁啊好多司机咧都未必会按标收费啦，可能咧都会加一个附加费， 或者泥掹滴啦， 系啦。咁呢一个情况之下，算唔算滥收车资？你哋有冇同运输署了解过？ 不但有提过，直情要求运输署，你想喺风球嘅时段，咁你叫我哋嘅司机需要收几多附加费上去？你可以出声，10%有，20%有，最紧要你有个法例规范我哋啊嘛，而家你冇啊嘛，咁你冇嘅时候，你叫我哋嘅司机，嗱，第一，大家而家好清楚知道，八落风球之下冇保险，系个司机好可能开工嘅话咧，要孭埋呢份保险，系嘛？咁但系好啦，你以你运输署又话想令到交通唔好话样样嘢都冇晒，咁但系对我哋嘅司机嘅时候咧。硬系讲嘢嘅时候咧，就唔清唔楚。你叫我哋点样接受呢？尤其是你所讲到嘅，究竟系收多200蚊啦、300蚊啦？嗱，当然政府打劫啊，不嬲都工会舆论咧都系唔系认真赞成嘅。但系佢哋都系同样一样嘢，都系希望能够服务大众嘅市民。但系仍然按标收费嘅话咧，我司机咪唔出嚟做咯。唔出嚟做嘅时候，咁你问政府喺呢方面嘅时候点样嚟处理呢啲问题呢？到而家为止，我相信运输署都冇一个确实嘅答案俾大家。 嗯，嗱，关于呢一个记分制呢，我哋都即系知道司机嗰方面呢系会有好大嘅关注啦。咁不过其实呢，运输署都解释引入呢一个呢系因为即系市民呢反映对于的士个服务质素，譬如司机嘅态度啊，或者系即系佢嘅驾驶态度啊，或者佢嘅待客方面嘅态度呢，的确系有好多市民表达个关注。如果你哋认为即系记分制系行唔通嘅话，有啲咩方法去改善关于呢一方面市民嘅要求呢？ 嗱，唔系话行唔行得通嘅。我相信而家大多数嘅的士亦都有个车 cam 喺度，系咪？车 cam 喺度嘅时候咧，我相信某程度上不但录出边嘅交通意外事件，亦都应该设埋有一个录音嘅制度。有咗录音制度，当你嘅司机同埋乘客有所争拗嘅时候咧，警方嚟作出个调查嘅时候咧，只能够由警方先至能够可以取得到呢、這个证明，咁先至对个司机又好，对个乘客又好，咁先至够公平嘅。但如果你话唔系嘅，到而家为止，你有你安装，究竟合唔合法性？我成日质疑紧，究竟而家我哋所装嗰啲究竟合唔合法？但到而家为止，好似合法，好似唔合法，好似话涉及啲私隐问题，又好似唔涉及私隐问题，咁系咪造成咗我哋嘅司机系无所适从？究竟合法定还是唔合法？ 嗱，而家嗰个营运建议咧，即系其中一个嘅目的咧，就系增加的士嘅竞争力啦。咁当然，其中一个的士嘅竞争对手系白牌车嘅服务啦。咁嗱，我就系想问啦，嗱，因为而家咧嗰个建议就系即系乘客人数系可以增加嘅，咁同埋引入咗一个车队嘅制度啦。喺司机或者即系的士行业嚟讲，系咪真系增加到嗰个竞争力咧？嗱，因为而家有人已经其实可能系惯咗去 call Uber。同埋覺得 Uber 即係佢始終係點對點收費啦，同埋有一個投訴同埋評分機制嘛。咁頭先我哋提到即係而家個營運建議係咪真係可以增加到的士嘅競爭力咧？ 我相信增加我哋嘅司機收入有限度嘅啫。第一 ，Uber 就還 Uber， 的士營運就還的士營運。的士營運係一個合法嘅交通工具， 所謂點到點服務，點解唔會唔係點到點服務咧？而家都係你去到邊度截車，或者甚至你 call 喺 call 台 call 車出嚟，都係叫點到點服點對點服務嘅啫嘛。點解話做唔到咧？係做得到噶。咁至於收錢嘅問題咧，嗱，同樣一樣嘢。咁你嗰頭要我哋嘅啊，必須按標收費，但係嗰時候你容許其他嘅車輛未必需要一定按標收費。好啦，咁既然話唔按標收費，或者喺 call 台嗰度。咁我哋需要加几多先至叫合法呢？咁你又冇讲喎。咁如果你话哦，啊，或者你call 车，call 出嚟嘅加10%或者20%，嗱呢啲咧系俾司机嘅，就唔涉及到呢个垃圾车资嘅问题。咁咪问题唔大噶。但系你 call 其他车嘅时候，咁你话啊，佢个礼貌个问题，礼貌上咧，嗱，我相信大多数司机咧都系礼貌嘅。点解话？咁多俾人投訴呢，咁你冇辦法㗎，你求啊你咁你咪俾法嚟規範佢哋啦，規管佢哋啦。咁最緊要就話要令到嗰個司機啊當違法嘅時候呢係有問題出咗嚟嘅，咁你先能夠作出個檢控。但係唔係㗎嘛，而家係只有乘客投訴司機，司機係冇權投訴乘客。所以曾經呢度呢，我同警方亦都講過，話點解只許乘客投诉司机，咁但系好多时候有啲乘客系不礼貌，以及佢哋嘅问题嘅时候，咁我哋司机点啊 ？OK， 好啦，唔该晒你啊，杜新堂，先同你倾到呢度啊。杜新堂咧就系、是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龙分会嘅副主任嚟嘅。嗱，头先啊，杜新堂就提到增加司机收入嘅问题啦。其实今次一系列建议入边咧，亦都咧政府系提出咧系重新处理啊的士嗰个加价申请嘅。咁其实咧睇翻资料，的士业界咧喺2018年咧已经提出咧申请喺落期嗰个起标价同埋嗰个跳标收费嗰度咧都增加嘅。譬如市区红的咁样样啦，个起标价咧就希望加到24蚊，加到30蚊，由24蚊加到30蚊，而每跳咧就由收过四咧就加到过七。咁另外停车跳标嘅收费嘅时间咧就由而家嘅停60秒跳一次咧，减到去停45秒就跳一次。咁亦都咧曾经喺2020年同埋2021年咧提议过咧收保险附加费同埋燃油附加费，但系咧考虑到当时嘅情况咧就一直都冇审议去到而家。咁所以咧今次如果话重新去处理佢哋嘅加价申请咧，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咧亦都系想增加的士收入。好了，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听大家的电话。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发展局局长黄伟纶。 经过几年努力，我们如何去将种种基建配上来，令到我们的土地做到一个高密度的发展，其实现在开始见到有些成效。 4月6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外交20问。 回到来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一带一路的问题。 粤港澳的粤又代表哪里呢？ 最早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是哪个？ 中国外交政策有3个坚定。 留意1至5普通话台。外交20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欣田村日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这个时候有听众容先生打入来发表意见。容先生你好。 喂，你好啊，主持。 请讲。 喂，你们成日说那些司机兜路。兜路有冇一个即系明确嘅准则嘅咧？其实兜路点样为之叫兜路咧？ 政府点样定义兜路咧？喺文件入边咧就话冇采用最直接而切实可行嘅路线驶往目的地啊！呢、這个就系佢哋嘅写法。 但系有阵时候一个目的地有三条路嘅，举个例吓，三条路都行得嘅，系咪先啊？咁如果我行咗。第一条个乘客话喂唔系，第二条先啱，咁佢系咪又告我兜路咧？即系我想问一下呢样，明唔明啊？ 咁就要睇下你讲嗰个系咪最直接而系切实可行嘅路线咯？会唔会即系可能你就提到会有机会同乘客之间会起冲突系咪啊？ 嗱系啦，嗱香港啲路好复杂嘅，往往咧一个路口咧，唔系 sorry 一个目的地咧啊，就有几条路嘅。咁你行咗个乘客心水唔啱心水嘅，佢就话你兜路啦。我话试过噶啦，我揸的士嘅话埋俾你听，我话试过好多次噶啦啊，有明唔明啊？ 嗯啊。咁你会点样样处理呢一啲冲突呢？如果系咁， 我咧就唔同佢嘈啦。我话你认为我系咪多咗先？有阵时啊，佢好野蛮噶，根本就冇多到啊！我知道，扣翻10蚊，我就唔同佢嘈，俾翻。 嗯，系。 自失权，明唔明啊？就系咁样啦。啊，你真系告我兜路嘅，大家翻差馆啊，都冇意思啦，系咪先？啊 ，OK。好啊，多謝、okay. 好多謝容生嘅意見啦。咁、容生就係一個的士司機啦、關於記分制嘅問題咧，佢都有一啲嘅睇法啦。咁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聽眾朋友咧，如果想發表意見咧，講下無論係記分制，亦或係我哋頭先討論嘅其他措施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嘅。呢、這個時候，林子欣，我哋咧接通咗另一位嘉賓都一齊傾，就有咧交通諮詢委員會嘅委員林志遠喺電話旁邊。林志遠你好， 你好， 係 身體健康。 大家咁話嗱，今次一系列嘅措施入邊咧，我哋頭先咧就有講到關於修例提高的士乘客上限嘅呢一點，就由5人加到6人，希望咧可以提高的士司機嘅收入同埋嗰個競爭力啊。其實你認為而家市場上面對於6人的士嘅需求或者佢哋個定位係點點嘅咧，大唔大嘅咧？ 我相信就。如果以市民嚟講，佢哋話個車廂寬敞啲，就算唔係坐6個人咧，有陣時可能都會鍾意即係一架6人車佢坐㗎。不過就呢度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最近嗰、那個業界就傾向於啲車咧就由5人車就變咗做4人車，啲車就細咗。但而家政府突然間又話我俾你加翻落去5個人就去翻6個人，你見到個資料都睇到75%嘅車而家係4個人嘅，咁變咗啲車又要換過，跟住大家市民嚟講又要習慣到，咁唔知係咪都反映咗政府喺過去一方面啲政策都係搖擺不定。 其實咧，關於呢一個的士嗰、那個問題咧，喺文件入邊亦都有提到咧。其實而家有一啲的士咧係原本係可以坐6個嘅，但係咧為咗符合法例嘅要求咧，都要拆咗座位咧去變翻5個。嗱、除咗你頭先提到寬敞啲之外咧，亦都有的士嘅行業就提出咧，可能去關口或者機場嘅乘客咧，就會比較需要咧呢啲大型嘅的士，咁可能到時就可以叫呢啲的士而唔係譬如嗌貨 van 啊，或者點樣樣而去啲邊境地方。 可以咁講嘅，因為始終你去邊境地方啊，或者去機場咧，甚至乎好似去而家可能去考試都好啦，我自己係會計師嚟噶嘛，咁啲朋友去考試可能都拖住1-2個夾嘅，咁如果你2-3個朋友，就基本上就一架大啲嘅車先可以夠佢哋裝嘅，咁所以你如果唔係嘅話，佢可能就1個人要一架車，咁變咗就對市民嚟講係方便啲。 OK， 阿林志遠啊，我哋要聽新聞啊，之後再同你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辞职，如果获中央批准，打算准备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李家超话感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先后委任佢出任保安局局长同政务司司长，亦感谢各政治委任官员团队、立法会议员、政府各委员会同香港市民。佢对能够喺政府服务超过40年感到光荣。林郑月娥话已经收到李家超嘅请辞，已经根据《基本法》第48条第5款呈交中央人民政府。消息指中联办领导早上会见部分选委时，提及李家超系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参选人，希望获佢哋支持。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表示，李家超是合适的行政长官人选，赞扬他有执行和领导能力。 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表示，經濟方面可能是李家超的弱點，但會有管治團隊的支持。又估計今次選舉以澳門模式，即是一個人參選比較好。全國政協前常委陳永琪說，相信曾經被美國制裁的李家超不會影響本港和國際的聯繫。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估計，如果李家超出任特首，一定會更強硬和嚴厲打擊外部和反中亂港勢力，對於其他人就採取團結、包容和照顧的姿態。本港新增277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111人離世。衛生防護中心說，確診宗數雖然有回落趨勢，但仍屬高水平，呼籲市民在假期減少不必要活動，以免疫情反彈。中心又說，就院舍接種工作已經達成首階段目標，計劃在本月中前安排醫護至少兩次到訪院舍，為合適院友接種第二或第三劑疫苗，同埋為確診後已經四週的院友接種首劑疫苗。警方破獲今年以來最大宗電話騙案，一名40歲家庭主婦被詐騙超過6500萬。警方說，女事主去年6月接獲一名自稱中聯辦官員的電話，對方訛稱女事主涉及一宗內地新冠疫苗假資料案件，要求女事主提供銀行帳戶號碼和密碼。騙徒由去年6月至今年3月10個月分14次在受害人戶口轉走共1900萬，其後受害人被遊說簽署假的商業合約，已避過銀行審查。受害人被指示將4600萬轉帳到一個指定戶口。警方說，暫時未知騙徒國籍，而有四名粗流利普通話的騙徒曾經與受害人在香港親身見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摩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浸会桥面的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大消散。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摩打老道近沙福道。咁而后少少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去青衣交匯處方向近長青村之前的反車意外仲係處理緊，全線仍然係封閉的，咁而家所有車輛只能夠左轉去青衣南橋，唔能夠經青衣交匯處前往青衣路。其他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近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車龍排到空中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觀塘繞道近麗港城。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的車龍排到空中道橋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車多繁忙，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門柏麗廣場的意外事故雖然清了長一段時間，但是現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都是比較繁忙的，慢車的車龍排到近掃管窟。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启动全民快测这个计划，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萧彦彤， 因为佢对方便啦，成本较低啦，咁同埋都的确系能够揾到啲高传染性，亦都系即系个高病毒量嘅患者能够揾到出嚟咧，即系令到佢哋早发现啦，同埋早隔离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我哋每个人都要出分力。在4月8到10号3日内，每日一起用防疫服务包入面的套装做快速抗原检测，亦要带埋 KN95 口罩护己护人。检测为阳性，要在24小时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尽快得到释放隔离和治疗。勤做检测，如实申报，众志成城，团结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关政府咧向立法会提交咗一系列嘅建议咧，去到改善的士嘅营运条件同埋咧佢哋嘅服务质素啊。咁啊，新闻之前咧同紧交通咨询委员会嘅委员林志远倾紧，请翻佢出嚟先，林志远。 系你好， 系咁我就想问咧，下一个问题系关于嗰个的士嘅收费嘅，因为我哋睇翻咧而家的士嗰个最新嘅营运数据咧，其实红蓝绿三类的士咧，其实喺2021年嘅收入咧都系低过2019年啦。咁运输署就认为咧，即系呢啲数据可以睇到咧，个的士嘅收费水平咧就难以维持的士嘅营运财务可行性啊，并且咧指出咧会按机制考虑各个准则之后咧，就会交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啦，同埋交资会咧去俾意见嘅。咁交资会喺呢个问题上面咧，即系你哋点样睇咧？嗰、那个调整收费嘅问题。 首先我唔可以代表交资会成个会嚟俾意见啦，应该 你个人意见啦，你个人作为委员嘅意 见。作为委员，亦都作为议员嚟讲咧，即系如果你睇呢个问题嘅话咧，我首先会问嘅就系加咗价，佢系咪真系帮到佢先？吓、即系。好普遍上咧，即系我有阵时都同啲司机倾下偈嘅，即系搭的士特登都会同佢倾下偈。咁啲司机有阵时话：你而家咧俾我拣嘅话，我情愿减价。即系如果你有去铜锣湾啊，有去其他旺区睇下嘅时候咧，会睇到啲的士系排晒长龙。咁当然希望咧就系、呢个系疫情之下第五波疫情之下，佢哋可能系短时间嘅情况啦。咁我哋读经济读会计嗰啲咧，就成日都讲佢话生意唔好啊，应该减价去吸引多啲客嚟用你嗰样嘢嘅，买你嗰样嘢嘅。咁但系唔系去加价咯。咁喺而家嚟讲，就可能系如果你因为如果用2021年嘅情况咧，可能嗰阵时个情况同而家2022年有啲出入咯。咁所以政府如果要系真系咁建议嘅话咧，可能佢自己都要睇睇系真系要过咗个疫情之后先可以去做。如果你再加价嘅话，即系好老实咁讲，我觉得就更加冇人答。咁嗰啲经营状况系更加差。反而而家我会睇到，其实你留意翻嘅咧，其实个燃料对佢哋嚟讲都影响大嘅。因为大家如果有揸车啊，有睇下留意一下啲油价就知道升咗好多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其实喺政府呢个文件嚟讲，我有样嘢就觉得佢一路都冇讲嘅，就系点样用个科技咧可以帮到嗰个业界。即系其实佢哋即系我都有听你哋头先都访问啦，其实网约车对佢哋嘅影响系好大。咁但系正正呢份文件里边讲紧嘅嘢都冇话点样可以同网约车去有个竞争，亦都点样用科技嚟提升翻个的士。佢哋喺個業界嘅生存空間咁樣，咁呢樣嘢係可能即係唔知係咪因為有啲利益者喺背後啦，或者係其他原因啦，咁呢樣嘢我就覺得係值得去深思同埋去研究一下。 其實咧，除咗燃油之外，業界覺得嗰個保險費嘅增加咧，對於佢哋個經營咧都造成好大壓力嘅。所以咧，跟住我就想同你傾咧，關於文件入邊另一個建議咧，就係引入咧一個車隊嘅管理制度。嗱，不過呢個咧就同早年咧政府嗰個專營的士個建議就有啲唔同啦，因為佢嗰陣時候咧就係發新牌噶嘛，有600架呢啲的士。今次咧佢就建議咧可以俾現有嘅的士咧組成車隊，就向運輸署咧申請 一個營運嘅執照，然後咧嗰個嘅執照咧就唔會取代現有嘅的士牌嘅。咁啊，當然呢個車隊譬如佢要符合一定嘅要求啦，例如佢要有一定數目可以俾輪椅上落嘅的士啦，車內嘅配置啊，或者車齡啊，或者一啲俾乘客嘅設施啊，都要相對咧係要靚啲嘅咁。咁啊，有咗呢一啲車隊的士之後咧，佢哋就有一啲優勢啦。譬如咧喺機場同埋口岸咧，就會為佢哋咧係留一個位置，就係咧俾經預約嘅車隊的士咧係專門可以喺嗰度接客同埋等候嘅。而車費嗰方面咧，亦都咧係可以咧除咗係同普通的士一樣收費之外咧，可以收取額外嘅一個預約費。咁政府認為咧，做咗一個咁樣嘅車隊管理之後咧，就可以有效咁樣改善佢哋個營運環境，同埋咧減少到咧保險公司向佢哋咧收取好昂貴保險費用嘅一個情況。你自己點睇呢個建議啊？ 呢樣嘢就好有趣咯。如果你問我睇到嘅話，首先第一樣嘢我會睇到嘅就係個誘因大唔大。喺嗰个的士行头嚟讲，叫佢哋管理一队车队，或者係有晒而家咁嘅要求，我諗一定有成本喺背后。咁但係佢哋而家俾佢嘅诱因呢，就係话嗰个预约费可以提升。对于喺口岸去到市区嚟讲，我哋讲緊机场又好，或者讲緊深圳湾都好，大家如果有搭过喺市区入去，我諗都要二三百蚊，係咪？咁个预约费相对于嗰二三百蚊，点解有啲车佢哋即係俾折扣，佢都可以吸引佢去呢，就係呢支旗對佢嚟講係叫大旗㗎嘛。咁佢都唔介意俾一個折扣你啦。咁所以喺嗰個背後嚟講，就係呢個有因純粹俾一個預約費增加30蚊、40蚊，對佢嚟講嗰啲車隊嘅吸引就可能未必係咁大喎。另外一方面再去睇嘅話呢，其實而家就咁同你頭先講，同我哋睇份文件，你會發覺佢剁咗嗰個所謂嘅高級的士，即係個 專營的士， 專營的士，我自己慣咗叫佢做高級的士。咁但係今次嗰陣時佢討論嘅時候，就可能話會係收貴啲嘅。咁但係嗰陣時討論嘅時候，其實個業界都唔受歡迎啦。而家你將佢有少少，我覺得係 substitute over form 借屍還魂，就係翻翻出嚟就係一個的士專隊，但係嗰個價錢又反而仲冇增加，只係個預約費增加。咁對於嗰啲的士嘅同業嚟講，即係如果我營運嗰個的士嘅，我係咪咁吸引呢？我自己平時可能有個靈活性，自己鍾意點走就點走，但係而家呢我就要全部一隊車隊啦，咁我又要有呢啲嘅人喺我手。其實而家個市場裏面，其實大家都知道有啲的士自己都組埋一啲小型車隊啦，但係咪有600架呢？我就有冇資料喺手，所以就唔敢講囉。 最后想问埋关于个记分制嘅问题嘅。嗱，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其实而家的士业界都面对紧一个司机老化嘅问题啦，即系少咗人入行啦。咁头先我同啲的士大佬倾咧，就佢哋认为呢个记分制咧都几严苛，同埋有一啲灰色嘅地带嘅。咁你会认为啦，即系总体嚟讲啦，即系头先有一啲嘅增加的士竞争力嘅措施，但系同时亦都有呢个记分制啦，对于业界整体嚟讲咧，会有啲咩影响咧？ 我就反而會叫啲的士大佬自己諗諗，如果佢真係覺得自己係唔會俾人扣分，佢唔需要擔心話有啲乘客係會特登線佢啊，或者特登係投訴佢要佢減費用啊咁樣。如果係真係可以做到，可以令普通小市民感覺到啊，而家的士唔會兜路嘅，唔會有濫收車資，又唔會有拒載嘅，而反而俾市民提升到嗰個的士嘅信心嘅話，其實呢樣嘢未嘗唔係一個可以嘗試嘅地方。當然初頭就大家就會有少少擔心，就係話會唔會成日扣我分呢？扣咗分我又揸唔到呢？咁我覺得係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喺的士嗰邊就同佢哋講，呢個可以係用教育嘅開始先啦。咁慢慢等佢習慣到個制度，咁亦都令到市民覺得呢個制度之下的士嘅質素、服務質素真係提升咗嘅，整體亦都提升咗嘅。咁大家就會願意去搭返的士，又而唔去做網約車，咁變咗佢哋個生計咪會改善到囉。 好啊，唔該晒你啊，林志遠，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林志遠呢係交通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嚟㗎，咁佢自己本身都係一位立法會議員啦。其實呢今次呢、這、一個 立法會文件咧，除了我哋頭先提嘅嗰啲措施之外咧，咁啊政府都有提出咧，要去加大力度咧，打擊一啲非法載客取酬嘅活動嘅，就去打擊一啲我哋即係俗稱白牌車嘅活動啦。咁啊，譬如如果係非法出租或者係載客取酬個罰則咧，就會希望由現時嘅首次定罪判罰$5,000，以及咧係再次定罪就判罰$10,000咧，係分別倍增至$10,000去到$25,000嘅，咁啊，当局亦都会建议咧，系暂时吊销车辆牌照个时间咧，系要延长，同埋咧扣留车辆嘅限期咧，亦都系要延长，希望用呢一类型嘅方法咧，就系去即系打击一啲非法载客取酬嘅活动。嗱，听紧节目嘅朋友，无论咧你系想讲一讲关于司机嘅记分制嘅罚则啦，亦或咧系想讲下即系的士嘅服务收费系咪应该加价，或者甚至你想同我哋讲下车队系咪可以咧，即系帮助改善到的士嘅营运环境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111噶。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伍先生，伍先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嗯， 咁本身我都系揸的士嘅，咁啊都做咗好几年噶啦。咁我觉得嚟讲，其实现行嘅法例都已经有系就投诉司机嘅机制喺度噶啦，譬如话兜路啊、滥收车资啊。啊，即系服务态度唔好啊！呢啲其实佢可以投诉嘅。咁样你系整埋个扣分制咧？嗱，老实讲啦，乘客有好多时的士司机都系因为一啲小误会嘅啫。譬如举个例，我试过好多次噶啦，去到个目的地嗰度，明明双黄线嘅嘢要你停喺度，你话攞埋一边佢都唔中意嘅。 嗯。 啊，咁如果你佢有個扣分機制，咁佢又可以話你又態度唔好啊，咁樣嚟濫用呢個機制，咁嚟投訴你，咁樣諸如此類噶咯喎。咁變咗嚟講，的士司機為咗唔想得失佢嘅，咁啊就算係 one way 都好啦，停靜喺嗰度啊，$20-$30咁啊，俾咗$500，你慢慢找，咁啊後邊 boot 到你暈，咁樣司機都只有啞忍噶咯喎。咁呢啲根據道路條例嚟講。都是唔正確嘅做法嚟噶嘛？ 阿伍生啊，不過咧，今次運輸署佢哋提出嘅一啲可以被記分嘅罪行入邊咧，就冇話即係態度惡劣呢一類型咧，即係比較可能主觀啲嘅情況啦。咁同埋你頭先所講嘅，直頭可能係違反道路條例咁，嗰個道理就應該係喺司機度喎。如果聽你咁講， 但係如果佢下下。你入咗扣分制嘅话，个客人好似俾钱人就永远都啱嘅，啊佢随时可以滥用嘅，即系屈你呢样，我话你态度唔好啊，算啦咁样，你为咗唔想得失佢，啊是但啦，咁停喺度就停喺度啦，一阵半阵啦，咁样嚟讲，咁好多时司机都会为咗即系多事不如少事，唔想得罪佢，咁样嚟屈就个客人噶嘛。 O、okay, K， 反而呢 啲咁嘅问题引申出嚟噶嘛。 O、okay, K， 反而我想请教，系、啊，反而我想请教多你一样嘢咧，就系、是关于加价嗰个问题啊。我哋头先都有讨论话，即系业界近年 好困难。我就唔系咁赞成嘅啫。 你唔赞成？ 我嗱，因为老实讲，你加咗价咧，打你人啊，车行就实加我哋车租噶啦，有你冇你咁噶啦。你做唔做到生意，你嘅事，啲客嫌贵唔搭嘅。咁变咗嚟讲两头唔受，咪又咪即系司机中间都受晒。 OK， 好啊，多谢伍生嘅意见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元宇宙，最近成为各界焦点同埋热门嘅搜寻目标。佢同目前使用嘅互联网有咩关系？将来系咪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我哋应该点样理解元宇宙？林义乐同嘉宾孙迪伦、冯挺贤一齐讨论元宇宙嘅缘起同影响。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原来一个人都真系可以几尽兴。 自从我认识了香港电台文教组这个网页，重温入面的节目，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包罗万有，真是高兴。 那你就不要只是自己一个听啦，介绍给大家听下咧。 在网上搜寻艺文一格，这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特别假期特别规划艺文一格，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呢一节我哋想同大家讲一讲关于可降解塑胶产品嘅问题啊。咁啊，咩为之系可降解嘅塑胶产品咧？咁啊，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咧，近年市面嗰度咧，多咗一啲咧，因为环保而产生嘅需求嘅产品啦。咁呢啲产品咧，往往都系会标榜自己咧，譬如佢即使系塑胶产品，但系咧，其实佢系可降解嘅。个意思咧，即系话咧，佢系唔会对环境咧去构成一个危害，佢唔会咧譬如系一个胶袋，你将佢埋喺个泥土入边咧，几十年之后咧佢都喺度嘅，咁其实咧佢系可以可降解嘅，咁直以咧就吸引消费者咧去买呢一啲嘅产品，咁其实咧有环保组织就指出咧呢一类型嘅塑胶产品嘅制品咧，可以话喺香港日渐普及啊，无论系遮袋啊、胶袋啊，抑或餐盒咧，佢哋都揾到有制品咧系标示100%可以生物降解，咁但系咧，佢哋嘅调查就发现咧，原来呢啲可降解嘅塑胶产品咧，其实系要喺特定条件之下咧，先至可以分解嘅。万一咧系混入咗一啲可以回收嘅塑胶制品入边咧，就更加系会降低成品嘅质量啊，可能咧会令到啲回收商咧唔愿意去回收佢哋嘅。 咁所以咧，呢一啲环保团体亦都提醒各位市民咧，就系虽然我哋而家咧以一个减少使用塑胶咧，即系作为我哋嘅一个环保嘅目标啦，咁但系咧，其实用呢啲可降解嘅塑胶产品咧，并唔系一个即系好完美嘅替代方案嚟嘅，因为咧，头先阿高福为你所讲咧，就系呢啲可降解嘅塑胶咧，其实佢需要一啲特定嘅设施要去处理嘅。咁如果我哋同咧即系一啲一般嘅回收系统嘅产品咧一齐要去做回收嘅话咧，其实就会可能系劣化咗啲传统塑废料嘅再造嘅质量啊。咁所以咧就提醒大家要留意咧，就尽量咧用翻一啲可以重用嘅替代品，或者咧系买一啲冇包装嘅产品咧，就更加可以做到减少塑胶呢个目的嘅。 关于呢个调查嘅详情系点嘅咧，我哋请嚟倡议团体有绿色地球嘅高级项目主任刘少朗喺电话旁边。刘少朗你好， 大家好，福慧同欣你哋好。 系请你讲解一下咧，关于你哋今次咧调查呢啲可降解嘅塑胶制品咧，有一啲咩主要嘅发现系值得市民留意啊？ 好啊，嗱，我哋今次咧其实调查咗两个方面嘅，第一就系喺环保署嘅网站嗰度咧系有介绍可降解塑胶啦，甚至乎系有少少鼓励大家去买嘅网站啦，包括系供应商嘅名单同埋绿色采购指南嘅。咁另一个方面咧就收集咗市面有10种声称可降解嘅塑胶产品咁样。咁但系首先我要讲解一下啦，正如主持所讲，咁可降解塑胶咧，其实大家要抱有怀疑嘅，呢啲声称系不能尽信。咁可降解塑胶本身系一个好大嘅类别啦，佢里边好多种塑胶，咁有啲系混入传统塑胶噶啦，咁佢喺降解嘅时候可以分裂出微塑胶，咁呢个完全系另一个环境嘅灾难啦。或者另一啲咧，佢真系用一个生物基嘅塑料制品去制成，咁但系佢就需要有一个特定嘅條件啦，同埋專門嘅工廠處理。咁換句話講，喺今日嘅香港咧，其實你擺喺邊度，無論你係喺堆填區、回收場，定係擺落 OPA 咧，其實都係有問題嘅。咁但係正正就每年用 7.8% 高速嘅增長。咁所以我哋咧就特登去調查呢一個情況啦。咁首先就睇到頭先講啦，環保署嘅網站有供應商名單俾大家參考啦。咁但系咧，里边就参差不齐嘅，即系唔系只只产品都可以用啦。有超过一半其实系头先所讲含有传统塑胶嘅产品，又或者有一啲系有三分一咧系一啲国际已经系禁用嘅产品噶啦。咁另外就系市面买讲咗话买咗收集咗10种产品，咁但系佢哋全部都冇一个指示，究竟消费者应该点样做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度就質疑啦，即係環保署又好，或者市面有好多產品賣都好啦，即係一個咁混亂嘅情況， 咁係咪應該有一個清晰嘅指示呢？即係如果政府嘅網站係咁籠統，俾大家即係一個唔足夠嘅參考價值嘅資料，會唔會有少少為呢一啲材料背書呢？即係唔單止係我哋咁講嘅，連名單上面嘅供應商呢都話呢個表流流地咁樣。咁當然即係政府響綠色地球嘅記者會啦，同埋傳媒查詢之後呢，其實將嗰兩個網頁就下咗架嘅。咁我哋希望盡快會有新版提供啦，咁俾市民有個正確嘅參考，即係究竟香港邊啲材料係用得到。咁我哋就按我哋呢個發言，我哋促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啦、環保嘅部門啦，同埋海關，其實都要訂立一個適合香港用嘅標準，同埋增設配套設施，應對呢一個可降解膠嘅潮流嘅。 嗱，你頭先提到咧，可降解塑膠咧，即係如果佢要做到完全降解咧，就要有一啲特定嘅條件啊，或者一啲特定嘅工業處理設施咧，先做到嘅。咁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嘅，一就係、其實而家咧香港咧喺啲可降解膠嗰個處理系統或者技術上面咧有幾成熟啦。第二咧就係環保處理頭先提過有個名單咧，會唔會有一啲佢哋名單上面嘅塑膠產品咧，其實喺香港而家嗰個條件之下咧係做唔到完全降解嘅？ 先答咗第二条先，因为比较容易答。头先所讲佢有一半嘅供应商嘅产品呢，其实都系含传统塑胶。换句话讲呢，喺香港就系唔可以百分百降解，或者喺世界上都唔可以百分百降解嘅。因为佢含有传统塑胶就系一样好难去降解嘅嘢，即系要几百年间。所以呢个呢就容易，比较容易答到。咁唔好意思，第一条问题系咩？ 就系、香港而家嗰个降解处理系统或者佢嘅技术咧，有几成熟？ 其实香港咧系冇一个工厂咧去处理啲，我讲紧系嗰种系生物基嘅制品，即系有可能系真系降解得到啦。咁香港其实冇一个工厂系适合处理嘅，即系甚至乎 OPAC 都唔系，因为呢一啲嘅产品咧，佢需要有特定嘅温度啦、湿度、细菌等等，同埋要有长嘅时间嘅，即系 OPAC 咧。由個廠由頭行到尾都係35日，其實都唔夠長嘅。咁所以呢，暫時香港係未有呢個設施。更遑論呢，我哋係需要有前期要有清晰嘅指示俾消費者分開去棄置啦，同埋有個收集嘅渠道送去適合嘅工廠。所以暫時香港呢，其實未應對到呢個問題。 咁如果係咁呢，即使環保署同埋相關嘅政府部門按照你哋嘅意見去譬如定出一個法例上面統一嘅規管標準，乜嘢嘢係為之係可降解膠，咁其實都處理唔到一啲後續回收嘅問題㗎喎。 冇錯，要有一個配套設施嘅。咁但係從來我哋講回收業呢，佢最需要呢就係要有首先收到足夠嘅量啦，同埋有足夠嘅純度。咁其實呢兩方面呢，透過政府喺政策規範度呢就會處理得到。咁我相信呢，無論政府去起廠又好，或者回收商呢喺正確嘅規範都係會更加有一個經濟誘因去做呢個生意囉。咁個規範係咩呢？其實兩方面嘅。首先第一啲用得嘅，真係香港用得嘅嘅材料，政府要有個定義，究竟係邊啲係為之得，點樣去做一個實驗室嘅測試。咁當用得嘅話呢，就要有個清晰嘅標示同埋指示消費者去點樣處理。而調返轉，如果唔用得嘅話呢，就要禁止呢啲產品入口啦。同埋更加重要就係，當你有個規範，其實第一步，我哋返返第一步，消費者首先都有個懷疑先，見到呢啲可降解產品呢一刻唔好用住，係啦，即係審慎去處理。咁當我哋有一個正確嘅認知啦，同埋規範，咁後續我哋講話回收嘅渠道，自然就會收到頭先所講足夠嘅量啦，同埋足夠純度嘅材料，咁自然呢就有可以有個經濟誘因去處理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劉少朗，先同你傾到呢一度。劉少朗咧係綠色地球嘅高級項目主任嚟啊，咁佢頭先都提到啦，即係消費者咧，如果買呢啲產品嘅時候咧，都要抱持一個懷疑嘅態度，或者用一啲咧直頭係可以重用嘅物品咧，可能係更加徹底嘅解決方法啦。